心跳，天使眼泪不禁到，这种默契不用多讲，不管是同说一句话，是属于两个人的我，是属于两个人的你的时光。虽然只是小小的爱情，也不需要眼睛耳朵就知道，爱上从心底第一次感觉，别人暖的心好的你。

疗程有什么比体现一个明星非常高的内心和怜悯的情怀更好呢？显然国际化和一线化的明星才有资质和国际难民问题发生联系。那姚晨是国际难民署的中国区代言人，这个角色听起来有些奇怪，难民署不是一款钻石，为什么要选择一位女星做代言人呢？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枝头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开。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 说到国际难民署，在姚晨他的解释中，他的工作呢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难民的境况。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更多的人只是把姚晨对于难民的关注等同为其他明星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一种对于慈善和公益的热忱。但是最近有人开始向姚晨的难民观开炮喽。 安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只有两意，古来相决绝。今日都酒会，明旦更睡头。洗涤于古刹，口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佳期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和袅袅，玉垒和山山，男儿重义气，何用千刀为。凄凄复凄凄，佳期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

相信是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我们都来听呀。 摇滚呢，如今做明星真的越来越难了。放逐十几年前，一个明星随便布置出悲壮表情，与联合国官员手挽手出现在非洲苦涩的儿童面前，再摆一个激烈的姿势，那能激发出人们怎么样的记忆呢？而如今，人们早都已经习惯了解构成这些表演性宏大画面的设想了。 只是个影子，你的心有个影子，我只是个名字，说不清楚什么意思，这件事并非解释。 出什么位置，只是一场错以为是。 身体不好，你是我的安眠药，我常自暴，不环保是为你好，始终改不掉，宝宝的哭声听不到，我的音响太吵，你走了也管不着，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三十二斤逃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

人生的鸟子里遗忘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有何来去，等我一个人在这里追我梦境，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你离开时没什么联系，把我就这样抛弃，我真是没什么出息，对你还放不下去，喝 什么酒接什么酒，喝一杯从你走路不必回头， 你回头 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做了一面太阳飞来很火，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恶人，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写在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你一个人身上有何乐趣？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的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What's up? What's up? Just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心里不平衡？做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You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肆圈的圈子，你冲冲冲。打不开的心门带着走，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地方里这个小小猪，否则猪猪你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你一个人有着想的过去，有一个让我写在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有何来去，多么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有了你，我就想到过去。有一个让我写在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有何来去？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除了姚晨他做公益项目，其实其他的公益活动呢，大多都是具备着可操作性，针对某件事、某一个人，至多是某个群体啊，比如说像患白血病的孩子、读不起书的农村女童等等。但是难民问题的成因过于复杂，战火和离乱、压迫和侵犯，人们被迫离开故土，毫无所依，这一切所牵涉的各种观念也是十分复杂的。 悲凉的晚秋，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没有，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其实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我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底 谁留带着满怀的

变了世界的全球性的人类这个意义上的议题的关注，或者能够让这些平时沦陷于八卦新闻和狗仔跟踪的明星找到一些超凡脱俗的感觉。明星的人气呢可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看起来庄严的举动从来未曾受到质疑，但是现在人们更加愿意抛弃宏大，看到那个微小专业又切合实际的表达。 花瓣飞回去放向你容颜，时间它回去赶上了昨天，回到那一年你身边，我正在重演沧海桑田，眼泪跌不碎，只因隔远你温柔，不曾说再见，永远还有明天，回到那一天初见面，慢动作将胸口愈合，你把绿色归还给沙漠，快乐还给你的酒窝，你依然把我遗憾不圆满，人遇见就是缘，哪怕就匆匆一眼，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思念伤不心红线，轮回怨气在不灭，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将伤口愈合，欲把绿色归还给沙漠，快乐还给你的酒窝，你依然把我遗憾变圆满，能遇见就是缘，哪怕就匆匆一眼，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思念伤不心红线，轮回怨气再不灭，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遇见就是缘，哪怕就匆匆一眼，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思念像无心红线，轮回怨气再不灭，永远对你眷恋到永远。 这种男人你要懂得

出的依然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的新浪微博一直向您敞开，因为这里有你会更美好。搜索雨辰主播，可以说一说自己对于音乐的心得，把我们当做你的朋友，常常陪伴你的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马上要听到京城音乐吧。 看着我眼睛不会说是否你会看出我爱得如此绝望？爱上你，我迷失了方向。他是我的朋友，你却是他的情人。满心的温柔都化成寂寞，给不了你去淹没，我自己苦苦挣扎下死心，我的心却背叛了我，一错再错，爱无路可走，戒不掉想你的念头，我不知所措，眼睁睁看着你和他走向我，这份爱无处可躲，我好想让你拆穿我，这痴情的心干脆让你看破，不求你爱，只求你懂。 座花园，充满了你我从前单纯的笑脸。Now， 你融化变成的戒指在身边，你陪我走过的记忆像昨天。你做花园，我心中的伤悲想念，你再也看不见。我想对你说我爱你到永远，就算承诺没时间让它实现，我会守候这个不变的诺言。不管世界把你我分隔多远，我要对你说我爱你到永远，等待有天再重逢继续相恋。我会记得我和你曾经有缘，让我爱你到戒指在身边，你陪我走过的记忆像昨天。同一座花园，我心中的伤悲想念，你再也看不见。我流下的眼泪，我想你说我爱你到永远，就算承诺没时间让它实现，我会守候这个不变的诺言。不管世界把你我分隔多远，我要对你说我爱你到继续想念。我会记得我和你曾经有缘，让我爱你到永远。我会守候这个不变的诺言，让我爱你到永远。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燕赵自古为京都重镇，因春秋战国时期地处燕国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而得名。唐宋以来，借助潮白河码头和金鱼古道而兴起，素有天子脚下御驾行宫之美称。如今的燕赵成为 CBD 白领追捧的安家之地，是三河市连续6年入围全国百强最重要的发展支柱，是廊坊乃至河北对接首都北京的重要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